想自己的身后度劈了三刀，个肚又劈了三刀，背脊三刀，条颈又三刀，斩完之后刀刀都见血。 你逼我怪他， 吃露水我的女人。下集。 真是好了，这场离婚官司终于打完，我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真是辛苦了你。既然用个手推车推着文件走来走去，我都觉得夸张。 当然啦，成七大箱文件不用手推车又怎么 行？个client 是个名女人，要求的赡养费是个惊人数字。打场这样的官司牵涉的文件一定很多。 那她给的律师费都是惊人的数字来的。唉，我真的攰到成身都散晒了，要做下 massage 才行。 开翻工做咯， 系啊，我仲要开工数去日本浸温泉添噃。 得，不过跟住嚟有另外一单 case， 你走咗我会好唔方便噶。 系乜嘢 case 嚟噶？ 咪争家产啦。有个男人死咗之后，唔知点解无端端走咗个妾侍出嚟，仲带住个仔同埋一张遗嘱同我原配争家产。 张遗嘱有冇见证人噶？ 梗系有啦。仲系两个律师见证添，做原配嗰个老太太唔知点算，咪叫个大仔嚟揾我帮手。 我最憎啲二奶出嚟虾大婆噶啦，呢单 case 咧，我一定会瞓晒身去做噶。 你似乎太过主观投射。 系啊，唐律师，对唔住，我承认我系有偏见。呢次咧，我对人唔对事噶噃。 所以我系律师，你唔系咧？ 唉，又冇得去日本啦。 嗱，去订两张七点半嘅戏飞，等我都去逃避一下。 睇戏呀？好噃，等我睇下报纸，睇下咩戏好睇先。 你知我中意啲咩类型嘅戏噶啦？ 我梗系知啦。我对你全部嘅嘢都知道一清二楚，何况你中意睇啲乜嘢戏啊？你最中意咧就系嗰啲荡气回肠、专门一啲无知少男少女嘅爱情片啊！喝了这种加了白兰地的咖啡，感觉很奇怪啊，个人好像很清醒咁，但是有些醉。 那种感觉就好像刚才看铁达尼号那样。 即是怎样？ 明知道是做戏的都忍不住投入了去。 在那种那么紧张的生死关头，最想讲的嘢都不知道在哪里讲起才好。 以前的人都比较向往殉情，一起花蝶啊咁。但是现在的爱情最好的就是成全对方，等他生存下去。我觉得这些不是牺牲。 那还不算牺牲？ 不算，应该说是栽培了还对。 你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加做到这件事？ 当然，如果我真正爱上一个人，我马上会立一张平安纸。 你在这里自说自话啦，谁跟你执行遗愿？ 我会在份文件之外加个指示，行家就懂得等我走了之后执行的。 不过一个人去起上来很多时候都是不辞而别的，你吩咐得切的。 放心，既然说是平安纸，自然就有专人跟进看你是不是平安的。你担心什么？ 冇，我只不过担心自己啫。如果妈妈去咗，我一个冇资产、冇牵挂嘅人，亦都冇继承人。你睇，好似我咁样嘅人，根本就唔使咩平安纸。卓璇， 不如我哋离开香港啦。 吓、啊，离开香港？ 系啊，去九龙啊嘛。揸、车上飞鹅山兜下风啦。 原来你想去兜风系嘛？ 你以为系咩啊？啊，睇下你个样子。喂，唐卓璇律师楼， 叫唐律师听电话。 小姐贵姓啊？边间公司噶？可唔可以留低 message 咧？ 乜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咩？ 对唔住，我唔知道。唐生开紧会，佢唔听任何电话噶。 岂有此理！咁算系咩意思啊？信唔信我叫唐生炒咗你啦？ 佢一早就炒咗我啦，我下个月就系唐太啦。 咩话？唐太？ 系啊。如果你冇 message 留低嘅，咁就系咁先啦。我识你系边个？我话知你系咩杨小姐啦，我就快都系唐太啦。 两日之后咧，你就结婚噶啦。我有啲嫁妆送俾你嘅。 妈，我哋都系新派嘅人，仲使扮咩嫁妆啫？ 一定要嘅。我知道你嫁得好，所以我都冇准备啲咩金银珠宝俾你。不过咧，呢度有一样嘢，无论如何咧，你都要拎走嘅。 呢、这个细桶仔装住嘅系啲乜嘢嚟噶？ 呢桶咧系我哋嘅家传之宝嚟嘅，你阿爷咧传咗俾你爸爸30年，而家传到俾我，我都熬咗17年噶啦。 原来系卤水汁嚟噶，妈， 你就快嫁人噶啦，呢样家传之宝咧应该俾你拎走嘅。 妈，我唔要啊，我想食嘢就翻嚟屋企食，仲带埋老公一齐翻嚟添啊。爸爸虽然走咗，但我唔会走噶，妈。我要陪你一世， 你拎住啦，用嚟咧煮啲好嘢俾啲男人食，可以帮你撑下腰嘅。 我真系唔要呢啲嘢啊！ 唉，你听我讲啦，呢桶卤水汁咧有你爸爸嘅心血喺里边嘅，你唔可以唔要噶。 妈，我知啊，我哋屋企一直都系凭住卤水鹅出名嘅，呢啲咁历史悠久嘅卤水汁，唔单止有爸爸嘅心血，仲有你嘅心血添。 明明啊，你仲记唔记得啊？有一年呢，我同你爸爸吵得好犀利啊。 我记得，不过我唔记得系边一年啦。我就系记得我好细个喺度背紧英文生字，准备第二日默书。忽然间，我听到你同爸爸好嘈啊！你仲将一封信掟喺爸爸块面度添。 冇错啦，就系嗰一年呢。 你好啊你，你睇下呢封信系咩嚟嘅？ 喂，你黐咗线咩？做乜兜口兜面掟封信埋嚟啊？ 你呢个衰人啊！你喺上面包二奶嘅衰嘢，你呢啲嘢其实我一早已经知道喺度怀疑紧噶啦。原来系真嘅。 喂喂喂喂，你咪屈得就屈喎、啊、吓、啊！我翻大陆啊！都是贪大陆嗰啲我平啲靓啲先上去入货啫嘛，包咩二奶啫？你咪听人乱讲咧。 乱讲，我查过你个回乡证噶啦。你去汕头去得咁密，入啲咩货啊？你成日咁样去银行度攞钱，又静静鸡唔话俾我知，盲嘅都知道你有蛊惑噶啦。 哎呀，咩蛊惑啫？你哋啲女人咧，真系多心嘅。周不时咧就喺度疑神疑鬼咁，神经质嘅，唉， 系啊系啊，我系神经质啊！咁你话俾我知啊，呢、這个黄凤兰系咩人物嚟噶？ 乜嘢黄凤兰啫吓？ 咪写呢封信俾你嗰个咯，佢住喺汕头噶嘛？ 咩话？啊，你咁大胆，竟然偷睇我啲信啊？ 哈！你仲咁大声咯吓！我一直都咁信你，原来你喺上边同人仔都有埋啦。 我 你嗰、啊那个仔啊一岁大啦，叫做建邦啊嘛。你都算对得我住啊你。而家个女人咧叫你同佢话搞咩单程证啊嘛，仲话等个仔去香港读书，学好啲英文，咩不求名分啊，只希望有间房住啊咁，又话乜嘢因为继后香灯，你 哎呀，你细声啲好唔好啊？俾人听到又冇听啦，唉！ 你真系要申请嗰只狐狸精落嚟香港啊？吓、啊！你真系俾我哋屋企俾佢住啊？ 喂， 分埋半张床俾佢啊？ 诶、哎，我几时有咁讲过啫？系、哎，喂，好喂喂，好啦，好啦，啊，唔好再掟啦，啊，唔好掟啊，系。 你以为嗰个贱人做细嘅，我就会由得佢做啦咩？你心目中根本就冇咗我两母女嘅、嗯。我话你知啊，有我喺度一日啦，佢都冇资格嘅、啊。你个贱人， 哎呀，喂，好啦，够啦，嗱，唔好再嘈啦，啊，你嘈乜嘢啫？哎呀，你以为你有资格咩？我个冇同你住过贼啦。 吓，你、 啊、喂，阿兄啊，阿兄啊，哎呀，你去边啫？啊！你想去边啊？ 我冇同你住亲，你连我老婆都唔认啊嘛！你嫌我冇仔，好，我死咗去算啦、 啊！喂，你傻咗咩？做咩用火烧淋自己啊？ 你唔好死啊！ 真系， 我要烧死自己，我要自杀啊！ 咁啦，你傻咗咩？哎呀，输啦！哎，我唔要嗰个女人啦。嗱，你翻入嚟先啦，唔好吓亲个女啊。 明明， 哎，算啦，唔好嘈啦吓。哎，瞓啦。 九叔啊， 啊 前几晚你听唔听到谢样屋企好嘈啊？ 唉，梗系听到啦，黄师奶，嘈成咁，瞓着咗都俾佢哋嘈醒啦。 咁知唔知系咩事啫？样嫂平日都唔声咁，几好收养噶。 唉，咪谢样静静喺大陆包二奶咯。 吓、啊，包二奶？ 唉， 哎呀，样嫂同佢日挨夜挨。佢竟然去包二奶， 咁咪系咯？样嫂知道咗，咪当堂激到想烧死自己咯！ 哎呀， 而家经过佢哋间铺，仲闻到有少少火水味噶。唉，佢哋嗰晚咁样嘈一嘈，而家成条潮州行都知道晒谢样嗰啲衰嘢啦。 哦，我都系啱啱听你讲至知咋， 系咩？ 系。 咁你啊真係背啦。 唔系，咁而家借养两公婆点啫？ 哦，咁就好似冇乜点喎。我见阿养就照平时咁去打麻雀、去饮酒、开铺做嘢，又游下东泳啊咁。 咁佢仲有冇翻大陆啊？ 乜冇啊？听讲又照样翻啊。 嗯。 唉，我见到阿养嫂好似突然之间成个人瘦咗、干咗咁，真系凄凉啊！ 哼，啲男人奋起上嚟就真系六亲不认啊！计我话阉咗佢就一了百了。 喂喂，黄师奶，你使唔使咁狼啊？有 切讲下啫嘛，唔得咩？你走啦，你走啦，你走咗以后你咪再翻嚟啊！怀念你个人喺度，个心就唔喺度噶啦。我哋两母女冇咗你，都系一样咁样过噶啫。你死翻你个女人同你个香龙等嗰度啦，你。 我记得爸爸喺嗰晚走咗之后，就一直冇翻过嚟啦。 你真系以为你爸爸喺嗰晚走噶？ 你哋嘈到咁大声，系人都听到啦。第二日爸爸就冇出现过啦。我谂全世界都知道佢喺嗰晚走咗啦。 你错啦，你哋个个都估错。你爸爸佢。他没走到。 吓、啊，妈，我不明白啊！你说爸爸没走到，咁去咗边啊？ 佢，唉，仲记唔记得？你爸爸好喜意玩神打噶。 我记得 嗰晚佢同我闹完交之后，就上咗天台嗰间练功房度练神打。请师公上身，然后攞住把刀开始斩自己。佢喺自己嘅心口度劈咗三刀，个肚又劈咗三刀，背脊三刀，条颈又三刀，斩完之后刀刀都见血嘅。 点解会咁嘅？乜爸爸嘅功力唔系好深厚嘅咩？我每次见佢练完神打之后，佢个身只不过有几条白色嘅痕。一啲伤都冇噶，点解？ 你唔会明噶啦。 咁你冇救到爸爸？ 冇，我冇救到佢，我亦都冇报到警，因为我知道我点都救佢唔到噶啦。 咁爸爸岂不是 佢流血流死嘅？第二日。我就送咗你去外婆嗰度住咗三日。 我记得外婆仲每日打几次电话俾你，睇下你点。佢见你次次都有听电话，先至放心咋。 系啊，我确实系需要三日嘅时间，等我重新嚟过，重新做人。 妈，我同外婆都知道你嗰几日挨得好辛苦。我回到家见到你好攰啊，攰到好似大病一场咁。 然后我就翻出嚟，开翻间铺头做生意，连旧嗰个两个伙计我都炒咗，请过两个新嘅翻嚟。 虽然佢哋生手啲，不过始终都系我一手一脚咁教出嚟啊。以后间铺头就我话晒事啦。 咁爸爸咧，佢死咗咁大件事，点解我一啲都唔知嘅？佢撞咗喺边啊？ 佢冇撞到， 冇。咁佢条尸喺边度啊？ 咪就喺呢桶卤水汁度咯。 你将爸爸浸咗落去？ 冇错，你爸爸喺里边嘅，我将佢斩到一嚿一嚿，然后抌晒落呢个大桶嘅卤水汁度。阿杨，你唔会再走嘅啦。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都系留喺呢桶卤水汁里边。你飞唔过我嘅手指罅嘅。呢桶卤水汁有你嘅血，亦都有我嘅血。我哋嘅血沟埋一齐，再慢慢咁煲，煲啊煲啊，越煲越靓，越煲越香，然后传俾我哋下一代，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 原来你喺嗰三日唔系闩埋门瞓觉， 我太忙啦，而且我亦都要鼓起好大嘅勇气嚟做呢件事。 咁你送俾我呢桶卤水汁， 都有你爸爸喺里边噶，所以你要好好咁珍惜佢啊！ 我明白啦，妈妈，呢份嫁妆咁珍贵，我一定会去到边都带住佢噶。 你竟然唔觉得意外？你唔会怪我咩？ 唔会，妈，我明白噶，我唔会怪你噶，系真噶。 明明， 你放心啦，我嘅生活会过得好好噶，我唔会俾男人有机会虾到我噶。 咁就好啦。 我拎住呢一细桶嘅卤水汁，觉得佢特别重，特别珍贵，亦都喺嗰一刻，我知道原来妈妈仍然系好爱爸爸嘅。佢只不过系用恨嚟掩饰佢嘅爱啫。至于点解唔觉得意外？冇错，我听完妈妈呢个守咗十七年嘅秘密之后，一啲都唔觉得意外。点解？因为在那件事发生之前的一晚，我见到一些东西。是妈妈，我见到了。我见到你静鸡鸡地走上天台，又静鸡鸡地打开练功房的门，然后你拿了一条血淋淋的卫生巾出来，你将这些经血擦在爸爸的刀上面，擦得很仔细，很匀称，连刀背和刀口都不放过。当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样做，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连最毒的黑狗血都不怕的爸爸竟然会被自己把刀斩死。妈妈，这个就是我的秘密，这一世我都不会讲出来的。我们家传卤水汁的秘方是永远永远都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卤水我的女人下集，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李碧华原著，李乐编剧，并且由薛佳燕、蔡雅阁、张碧妍、林有荣、罗嘉玲、曾永强、丁恩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